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。开场的第一首歌就代表了一种非常决绝的态度，因为扑火的燕尾蝶就是这样的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这也是唯一可以属于青春的态度，因为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。继续来听周华健《最真的梦》。总是要历经百转千回才知深情意浓，总是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，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等到错过以后才会明白自己最真的梦呢？周华健用歌声提醒我们珍重每一步以及每一个决定。继续来听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直到看着你的发现，有了白色的。

一个人生活，这张专辑毫无疑问是范芳最好听的一张专辑。生活当中来来去去的人好多，可我们注定要一个人走一段路，无需牵挂，没有纷争，一个人静下来想念一些人，回忆一些事。一个人的风风雨雨需要极大的勇气，太多太多的一切在一个人的时候被激起，于是我们孤单着，孤单着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习惯。这首《一个人的生活》也表现出了单身女人的坚强，同时也刻画出了小女人的心态。继续来听张学友《听海》。 写信表示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孤独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，

一段只活了三天的爱情，一次没有终点站的飞行。许茹芸的这一首《日光机场》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。这首由郭子谱曲的作品其实是跳脱了一般流行类型的主打歌曲，而开头的哼唱也是堪称经典一绝。诗雅的第六感继续邀请您来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演唱的《直觉》。

角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很多的老歌，它的编曲或者唱法呀，在现在看来或者听来的话是非常的土或者是很粗糙的。但是呢，杜德伟他的音乐就有一些不同，在过去就很超前的他，现在来听他的歌还是非常有时代感的，对不对？这首是他95年的时候发行的《天真》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。今天第二首歌，小清新一首，陈绮贞，《表面的和平》。 我也无所谓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，终于 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，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。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，我曾经认识你像小孩的任性，我曾经凝视你，你眼睛里的热情小心不跌入你流失的回忆。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，让我回到过去毫无恐惧的直言。是你太松懈，还是我一向太尖锐？当你不止一次脱口而出曾是对别人的称谓，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，曾经小心翼翼维持表面的和平，曾经认真发心不唱昨日的歌曲，小心不跌入你流失的回忆。 很多年前了，第一次听到陈绮贞的声音，时间还有地点都已经模糊了，就记得在电视机里有一个女孩很安静地抱着吉他在唱歌，白衬衫，然后白色的房间，还有阳光照射进来。那这么多年的时间呢，她也是由一个单纯的小姑娘，然后走上一个活得很通透的女孩，由小众的歌手然后变成了当红歌手，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她的那种独立还有执着的个性，就像她这首歌的名字《表面的和平》。继续是费翔《婚礼的祝福》，这不是陈奕迅的那一首啊。 你纯洁美丽又端庄，大扮成花一般的新娘，含情脉脉围着新郎，今天佳期好时光，你英俊潇洒又大方，和新娘甜一对的一双，心中轻轻地歌唱，Ave Maria。就从今天起，你们永相爱，天下有情人，美梦都成真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追求理想。新娘，祝福你们相爱如鸳鸯，大家为你祝福歌唱，Ave Maria。

是电影《满汉全席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《漫漫人生路》，来自于钟镇涛。那个时候的贺岁片还真的是很有味道的，这应该是小珍读小学的时候看的电影吧。这首歌也算得上是童年的旋律了。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潘越云的《几度夕阳红》，一首老歌，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。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山依旧在。